各位同學大家好，請睇感應篇第54段。這段只有兩句，以直為曲，以曲為直。注解裡面第一節，我讀一次。兩眾在觀，曲直未定，生死同奪，再吾一言，豈可輕忽？今乃曲直顛倒，非因受怒，即是殉情，否则率意鲁莽，有一于此，岂宜居官为民上苦？这一节是举为官断案做一个例子，而其实这种事情在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会犯的过失。曲直亦就是是非，如果没有真实智慧，很难断定。尤其是一些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，如果没有智慧，没有学问，就很难判断，往往判断错误就做很重的罪孽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同学读过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对这种事情讲得很详细，讲得很广泛，亦讲得非常深入。它的原则我们要学习，要能掌握到，就是是非曲直，不单止是现前，要论它的影响深广。有些事情眼前似乎是不利，但是将来的利益很大，在此时此处不利，其他地方利益很大。我们有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？佛说一切法从空间上来讲，横遍十方，他要利益十方一切众生；从时间上来讲， 树穷三滞，呢种先系真实利益，永恒嘅利益。凡夫思考唔会谂咁多，只谂到眼前此时此地。此地呢、这个地区仲好细，甚至只想到自己一生对我现前有冇利益。我往后嘅利益都冇諗到。呢种眼光可以话係短浅到极处啦。古大德教学佛嘅同学要有前后眼。佛喺经教里面更教我哋五眼圆明。我哋对事情先能睇得清楚。佛法，我哋时时讲，时时提示。乜嘢系佛法？真实明白宇宙人生嘅真相，就叫做佛法。人生系自己，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，你能认识自己，认识生活环境，你就是菩萨，你就是佛。一个人不认识自己，不明白自己生活环境，那个人叫凡夫。呢件事情有几个人认真思考过，认真去思量过，我是乜嘢？乜嘢是我？只有真正学佛的人先会想到这种事情。这个身是不是我？身不是我。六道凡夫都执着这个身是我。那错了。因为这一执着，金刚经上讲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通通起嚟啦。四相嘅根本就系个我相，我相嘅根本就系个执着。上宗讲得好好，末那系执着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我系乜嘢？我爱，我见，我痴，我慢，爱见痴慢，呢啲系我。佛如果唔同我哋讲清楚，我哋点会知道？成日就生活喺爱见痴慢里面。爱见痴慢，老实讲就系平时讲嘅贪嗔痴慢。原来呢啲系我。人人都希求满足贪嗔痴慢，贪嗔痴慢真嘅满足啦，阿鼻地狱去啦， 六道的最下面一层。换句话讲，贪嗔痴慢越轻就往上升，贪嗔痴慢越重就往下坠。六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。天道贪嗔痴慢最轻的，无色界天最轻。色界天呢，比无色界天重啲，欲界天又更重啲。修罗同人道比，欲界天又重，越重越往下堕落，最重嘅地狱道去啦，阿鼻地狱。所以仲要去搞贪嗔痴咩？佛教人修行修乜嘢？修正你错误嘅见解。我见就系见解，见解就系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就是爱见痴慢，这种叫我执，执着爱见痴慢，永远脱离不到六道轮回。过这种日子太辛苦太可怜了。佛教我们觉悟，教我们回头，觉悟就是将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回头是亦再不做了，将它舍得干干净净。学佛的同修都希望放下，都希望将它舍了，但是偏偏舍不到。你写到你就成佛了，佛同众生就这一念之差。转过来就转凡成圣，转迷成悟。为什么你转不过来？为什么你不觉悟？你执着太重了，念念希求自己的利益，你个自己是私心，我爱，我痴，我见。念念为这些造业，大乘佛法世尊教诲高明到极处了。迷惑到极深极重的人，如果能相信佛陀的教诲，都能转得过来。你不相信不肯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只要你肯相信，肯依教奉行，凡夫一生成佛，不单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，事实上亦绝对可以做得到。 佛点教我哋嘅？金刚经上教嘅就是极高明的方法。金刚经读的人多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几乎没有说不读金刚经。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原则，佛讲过，佛心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这个心一发，念头就转过来了。凡夫念念都是为自己，而家将自己放下啦，到无量无边众生是为一切众生，不再为自己了。肯为一切众生的人，将自己舍咗啦，绝对无一念为自己，那个人就转识成智，转迷为悟。要知道迷悟，为自己就是迷，为众生就是觉悟。为将来是迷，为现在是觉悟。这句话同学能听得懂吗？点解话为将来就系迷呢？将来系受者相，你四相冇破啦，为现前冇将来，受者相就冇啦，时空就突破咗。华严里面讲的三世不离一念，这句话怎么讲？误了一念，三世就没有了；迷了一念，就变成三制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迷了先有的，迷了一念，产生三制的妄念，觉了的时候只有一念，绝对无三制。换句话说，觉悟的人无十方，迷的人先有十方。十方三制都是在一念，一念能现。一真叫一真法界，一真是境界所现，能所是一不是二，你真觉悟了。所以迷的人迷了能现所现，迷了能所是一，在他里面先产生了十方三制，这种错误的认知。 波野经上讲得详细，讲得明白，这个是是非曲直的根源。入这种境界，华严经里面讲入法界了，哪里还有是非，还有曲直啊？没了。是非曲直，对凡夫讲的，乜嘢是是，乜嘢是直，同性德相应的是是是直，同性德相违背的是非是曲。凡夫便会知道，不明白事实真相，便有不造业的道理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因果亦属于万法之一。万法皆空，因果边有不空的道理的？为什么说因果不空？是说因果的相续不空，因果的转变不空，因果的现象还是空的，还是不可得的。为什么？因变成果，因空了，果又变成因，果亦空了。但是因果相续的现象永远不中断，因果转变亦是永远不中断的。所以说因果不空，不是说因相果相，不是的，是讲它的转变相续。善因绝对感善果，恶因一定得恶报。佛菩萨心地清净，观照微物，众生起心动念造业之时，即是受报之时。这些我们凡夫见不到，佛法里面跟我们讲现报、后报、生报，这一世的报应、来世的报应、后世的报应，这些讲的是粗相，极其明显。果报的现象极为细密，果报的现象佛菩萨知道，跟凡夫讲他亦不知道，他体察不到。老实讲，起心动念就是受报之时。佛家讲到极真实之处，跟人讲因果同时，所以佛家表法用莲花，为什么不用其他花？ 莲花比较明显，花开的时候莲子就在里面，因和果你都看到了。有几个人一下醒不过来，莲花因果同时，哪一法不是因果同时？法法都是，只是莲花的因果同时明显，一切诸法因果同时不明显。其实无差别，我哋点先能将是非曲直搞清楚、搞明白？至少你唔做恶业啦，你唔会受苦报。呢一段解释讲得好。他讲曲直颠倒，原因大概不外乎三段，一个是乜嘢受贿赂啦，昧住良心讲话，你得到佢嘅好处。第二个呢，人情殉情，亦昧住良心，以曲为直。第三种原因，太草率，太鲁莽，没有认真去观察，太大意了，将是非颠倒了。都是过失。看情节轻重，造作这些过失有大小不一样，看他那件事情影响有几广，有几深远，结聚不同，果报不一样。如果他影响的面越广，时间越长，你做的罪就重。如果影响是一个人，是一时，那罪就轻。我们都要明白，所以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谨慎不得。特别是谣言，我们佛经上讲的无根的谣言，无根是什么？他造谣生事，没有那种事实。谣言好可怕，古德常讲谣言止于智者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不相信，他不听信谣言。一个人来跟你造谣生事，讲一次没有这样的事，第二个又来讲一次亦没有这样的事，第三个人再跟你讲，你就不敢说没有这样的事了。 十个八个人都来同你讲，你就怀疑啦，系咪真有咁嘅事？所以大智慧嘅人先能面对造谣生事，不为所动。乜嘢系大智慧嘅人？冇自己嘅人，冇私心嘅人，就唔会为外面境界动摇啦。诸佛菩萨不为所动，点解啊？诸佛菩萨冇身，唔单止冇身，连命都冇。佢嘅身，佢嘅命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绝对冇自己，所以先如如不动。只要有丝毫自私自利嘅念头，就冇可能唔俾外境所动摇。我哋学佛嘅同学要向嗰啲道理深处精微处去想，去观察，向佛菩萨学习，希望喺呢一生中完成佛道。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转得过来，转自私自利，为一切众生。念念行行都同圣德相应，为广大众生是圣德，为自私自利是迷惑。这一点一定要辨别清楚。好，今日就讲到这里。